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继续我们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接着和您一起啊，边听段子边了解我们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物三字经。三字经啊，现在进入了一组通过数目字编组来介绍给孩子们一些常识知识性的内容的段落。上一期节目呀，我们介绍了五行的知识，月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下边还是五样，这五样啊，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这位置就更重要了。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仁义礼智信作为为人处事的一种准则啊，或者说行为规范吧。那么在先秦时期啊，诸子百家那个年代，很多的这些思想家都曾经在自己的著作当中啊论述过。不过呢，那个时候可能有一篇文章专门谈仁啊，有一篇文章呢专门去谈义，礼智信各自分门别类都有人去讨论。可是把它集合到一起，作为、哦、我们今天说五常。这个常怎么理解呢？就是五样最重要的东西，作为一个人你应该具备的五样品质，把它集中在一起。这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汉朝才有的啊。汉朝的儒家学者把仁义礼智信集合成了一个系统啊。当时不叫五常，当时管它叫五性，那就是一个人应该有的五种性质品质。解释其实非常好解释，仁啊指的是仁爱，有一颗仁爱的心。义呢，指的是行事要得体。礼啊，指的是你要合乎规范啊，各种的这个礼节礼数都要守。智那指的是我们的这个智慧啊，有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信呢，信用专一守信，这也是人必须具备的品质。我们今天实际上所有的小朋友成长的过程当中，家长啊老师都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尽管可能未必说直接去提仁义礼智信的概念，但给小朋友们看的很多故事，我们希望去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帮助孩子树立的品质里面少不了这五条，哈哈，仁义礼智信都会有。从孩子现在学龄前，我看读的很多的绘本里面、哎、其实已经讲了这方面的内容，只不过没有这么成体系的把它集中在一起，说给孩子做一个强化，没有。但这些内容是我们所有啊，有着正确的是非观的人，有着正确的价值观的人，都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够去具备的。可是三字经的作者在这里面啊，我们说提到仁义礼智信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六字的评语，这个评语非常的了不得。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这五样最重要的东西啊，绝不可以把它搞乱了，不能紊乱。这里多一层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顺序非常的重要。仁义礼智信从人开始，这是最重要的。不是说哦，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啊，你说培养孩子一个什么样的品质，仁义礼智信，哦，这么点小孩能懂得什么叫仁爱，可能比较困难。那我是不是先从开发他智力开始啊？那咱们先让孩子变得聪明点啊，先教孩子守信用，不行。古人把这一点看得非常的重要，仁义礼智信一定要按照这个顺序来，首先确保孩子有一颗仁爱的心，有了这个，再去教他行事得体。要懂得什么是义啊，做事情要守义。在这之后再教孩子各种各样的礼节啊，行为处事的规范，我们应该如何做是合乎理的。哎，这是第三步。接下来才是教给孩子啊更多的知识，去开发他的智力。最后要教导孩子做一个守信用的人。我们今天可能会觉得，既然都是好的品质，那先教哪个不一样啊？不行。我给您举一个反面的例子，您一听就能明白。如果说啊，一个人没有仁爱的心，但是他却有着超长的智力，他还是一个言出必行的守信用的人，您想一想，这样的人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没有仁爱的心，不懂得去爱万事万物，不懂得去关爱他人，他还有着超长的智力水平，他拿这套东西他去做坏事呢？那他的危害肯定要比那些同样不懂得仁爱之心但是智力水平一般的人，那肯定要更大呀，就是咱们现在说的高智商犯罪啊。另外信用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们经常啊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报道当中，有一些案例里面 特别是未成年人啊，有一些触犯法律啊，甚至更严重的犯罪行为。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问到这个小孩年轻人，他往往一句话，我都答应人家了。他把信用看得很重，觉得我承诺人家的事情我要做到。您说这本来他是不是一个好事？守信用，这么小的孩子，那是好事啊。但是如果你的信用守下来，换来的是你要去做一件违法的事情，做一件可能伤害他人的事情，这件事情还能做吗？信用一定要放在正确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之后，你先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信用才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古人首先要强调人。咱们中国有一段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啊，这个包公的故事，在传统戏曲当中也有很多表现这段故事的。铡美案啊，陈世美、秦香莲的这段故事，我们知道，当秦香莲准备来告状啊，找包公的时候，陈世美得到讯息啊，那是安排了人要去加害秦香莲以及两个孩子的，所以后来包公说他杀妻灭子，良心丧啊。安排的这位家将叫韩琦，这位家将非常的了不起，我们说这就是具备啊咱们中国古人所说的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品质，在他身上其实都有啊。作为陈世美的家将，那老板布置任务，他必须要去执行，这是合乎义的。而且呢，守这个信用，想着我一定要把老板的这个任务给完成，这点他也真的去了，也真的抽刀准备杀了。可是看到秦香莲啊，还有两个孩子，听了秦香莲的这个讲述，明白了事情的原委，这个时候不仅仅是有一颗仁爱的心，而且他还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观，他知道这件事情是自己的主人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死守着一个迂腐的信字，说我还就是去把这个老板的命令坚决的执行，那我们说这就叫做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这个人在历史上也就不会写下一笔了。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放走了秦香莲和东哥春妹，但是这样一来呢，他又在老板那儿啊失信了。他是陈世美的家将啊，主人布置的这个任务他没有完成，既不合意，也没有守信。那么作为那个时候啊，我们说这些义士们，他对自己的这个要求他也觉得没有办法面对，所以他选择了自刎啊。所以后来包拯啊，这个唱词里面有一句逼死韩琦在庙堂。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来看，韩琦这么做太愚蠢了啊！他把秦香莲母子放走，这是好的，这是正确的，但你既然已经知道你的主人是这样一个坏人，你又为什么要为这么一个人去白白牺牲自己的性命呢？你觉得你愧对了自己的主人，但其实你没有愧对更重要的天地间的一个人字，你没有在大义上有愧于任何人，你大可不必为这么一个人呢去白白的赔上自己的性命。这些故事我们今天如果给孩子讲，都可以把这里面的道理啊讲明白。但令我们特别佩服的是三字经的作者能够在给开蒙阶段的孩子编纂读物的时候啊，就把这一点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明确地指出此五常不容紊啊，顺序一点儿也不许乱，我们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这对于孩子啊未来的成长，特别是我们说品行上的成长塑造是至关重要的。下边呢，咱们就通过曲艺作品啊，分别的来了解一下仁义礼智信这五常啊，它们的含义。咱们先从这个仁说起，仁，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仁爱之心啊，咱们说白了就是做人要善良，要厚道，宅心仁厚嘛。但是在咱们中国古代啊，仁，特别是孔子当年提出仁的时候，它里面包含的这个含义啊，那可以说是相当之丰富的，那绝不是我们今天用一个人字啊就可以把它都给概括的。人，咱们先看这个字形啊，一个单立人，一个二，二人叫人，什么意思呀？人做事啊，不能只想着自己，你心里面始终要有他人，这就是二人的含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将心比心的对待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一颗心就是一颗仁心。那么孔子对于仁啊，我们说《论语》当中记述了很多啊他的这个进一步的阐释，比如孔子说啊，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还说什么，至是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这位置摆得多高啊，多重啊。 可以说孔子啊，是把人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甚至于他是某种道德境界。那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去努力，但是也没有办法真的做到最好的一个状态，只是要时刻以他为目标，为努力方向。那么这么高的标准，某种程度上说可望而不可及，甚至于可能对有的人来讲觉得这根本就是对自己遥不可及的标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志士仁人啊，一代又一代的人都在奔着这个目标去努力，拿它作为自己修身的目标，甚至于必要的时候宁可杀身以成人。韩琦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呀，他就是在做一件杀身成人的事情啊。人们之所以会这么认同这个人字，那是因为孔子啊，赋予了人字极其丰富的思想内涵。可以说，人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里面包含了孝悌之道啊，我们之前介绍了，对父母、对兄弟，以及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多方面的内容。这里面的每一个内涵，可以说如果我们具备了，那都是我们身上的闪光点。那谁能够拒绝这样优秀的品质呢？所以一代又一代啊，我们的学者在研究发展儒家思想的这个过程当中，别的都可以去发展，都可以去做出自己的阐释，但唯独这个人字，那一定是儒家思想学说的根基，这是不可动摇的，一定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包括每一个人我们自我修身也要首先做到这个人字，要有一颗仁爱之心。我们的传统相声当中啊，还真有这么一位特别宅心仁厚的主人公啊，自己还没发财呢，先惦记着得去照顾穷人啊，得给穷人施舍，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人是谁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马善人，马三立先生在开州场这段传统相声中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啊，可以说给我们相声爱好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就来一起重温马三立先生和张庆森先生表演的这段传统相声《开州场》。 咱俩说一段啊。 好啊， 咱们老没来到北京演出来了。 可不是吗？ 马三立跟张庆森首先跟先给啊北京的各位听户们问好。 哦， 一般的听户们都很想啊马三立。 是啊， 知道说马善人怎么老不来到北京演呢？ 什么？ 因为这几年呢。 你等着再说吗？你不是叫马三立吗？ 是啊。 怎么又说叫什么马善人？ 不知道我这外号吗？ 不知道。 呵，马善人。 谁呀？ 就是我。 哟，就您这个相貌，您是善人呐？ 哎，对了，要不善能长这么富态？ 哎啊，您这模样是富态啊？ 能不能这样的精神，这样的美丽？ 好嘛，这模样您还美丽啊？ 人家送这个外号。 哦，人家送的。 我自己呀、 啊， 我不愿意叫这个名儿。 哦， 也不是我自己起了个外号，我叫马善人，不是，人家送这外号。 为什么管你叫善人呢？ 人都说我善吗？好善。走在街上，人家瞧见我了，哎，马善人，嘿，马善人， 有啊， 都管我叫马善人。 你怎么个善人呢？ 善呢，心眼好啊。 哦， 马善 善 就是心眼好。 哦， 不坑人，不骗人，不说瞎话。 好， 不跟人打架。 嗯嗯， 没骂过人，背地里不谈论人不好。 啊，这么个善人。 善吗？ 嗯， 骂街，善人骂街 啊， 能够吗？ 哦，不骂人。 打架 啊， 没打过。 哦， 马善人嘛，不单不跟人打架 啊， 长那么大个子没瞧见过打架的。 哇，啊，打架的没看见过。 哎，对了，净听说说打架，呵，打得很凶啊，头破血出的、 啊、 听说过。马善人不敢看。 为什么？ 善得这样 我打架就不敢看了。 哎， 啊， 不敢看，流血。 哦，流血不敢看。 长这么大个子没瞧见过宰牛的、宰羊的、宰鸡的、宰活鱼的，没瞧见过。 不是宰鱼没看见过？ 听说过。 嗯， 听说过宰鱼 啊， 这么个大个儿大活鱼扑隆扑隆的乱蹦。 哎， 拿刀拉肚子，拿刀就拉肚子，

花都每人给一份啊。 哎，对，不论大人小孩人头份。 花 是善吗？ 那么要到这个八月节呢？ 八月节啊， 嗯， 每人给两个团圆饼。 哦，两个团圆饼， 小的 四两一个， 六斤一个。 六斤一个算小的啊？ 哎 啊， 六斤一个的月饼到我们家那算小的。 哟、啊，那您吃了多大 啊？我们家吃那月饼，30多斤。 哇， 30多斤一个。 哦， 正大个儿，正厚，没有馅儿，掰也掰不动，拿榔头砸， 打打。哦，豆饼啊。 哎，八月节吃那个。 哦，八月节吃豆饼。 谁说豆饼来着？ 你这说掰掰不动，先榔头砸，那可不是豆饼吗？ 是啊，像豆饼那么大个儿的 什么呀？ 月饼。 月有这么大个的月饼吗？ 哎，这么大个儿，定做的。 哦，定做的。 定做懂不懂啊？ 啊，就是专门做的。 哎，定做的大个儿月饼，个儿大馅儿好，十遍的。 哎， 吃去吧。 啊， 一个就够。 什么呢？ 每人俩。 您等那儿。个儿大馅儿好，什么馅儿？ 馅儿好。 什么馅儿？ 十遍的。 是，哎呀，十遍的呀，哎呀，那馅儿叫十锦的，好吃。十锦，你们叫什么？十遍。哎呀，什么叫十遍的呀？那叫十锦的。哎呀，哎呀， 是啊 啊， 你说是十锦。 对了， 我懂，十锦是十锦的。 嗯。 我们家吃这月饼，这叫十遍的。 什么叫十遍的？ 这馅儿叫十遍的。你瞧那么大个月饼，它这个馅儿啊，里头这个馅儿随时变化，你想吃什么它就变什么， 变 得心应手。 哦， 就怕你不说话，你不说话，老是那个馅儿，只你说它就变。哎，这大月饼哎，这么大个儿哎，瞅瞅掰点尝尝，是不是白糖的？啊，一掰，嘿，白糖，是吧？一瞧里头露着馅儿，白糖馅儿，吃着吃着吃腻了。嘿，大月饼要枣泥的好吃了，再掰看看，一掰完全变枣泥。嘿，要是红果馅儿可不错呀，酸甜多好。再掰瞧，哎，红果馅儿，哎呀，南方有野子馅儿，咱们这边怕吃不着。再掰瞧瞧，嘿，野子馅儿，说什么变什么，得心应手，十变馅儿。你要不信，你是孙子。 我信。您刚才一说，我就信了。 有这馅儿没有啊？ 有。 这叫什么月饼？ 这叫十变的月饼。 哪有？ 就您马家有。 你怎么知道的？ 这不听您说的吗？ 哎，那就完了吗？ 这不信我还该骂你这玩意儿。哦，每人给他们两个团圆饼。 每人给两个。 还有什么？ 还给十字来红，十字来白。荤月饼一斤，素月饼一斤，给鲜果供一糖，给我苹果，我桃，我石榴，我柿子，我杨梨，十鞭子，十沙果，十个白梨，把你葡萄二斤，小枣一个，西瓜一把，鸡冠子花，三才月宫马一位，高香一封，素辣一对，外有8斤半的河螃蟹，大个团旗还是活的。 这是螃蟹。 哎，肥。 有这么大个的螃蟹吗？ 哎，定做的。 哎啊，这螃蟹是定做的呀？ 定捞的。 这定捞的也不像话。 定捞的。 哪儿捞这么大个螃蟹 去？我们家，我们那河里就有的。 有这么大个螃蟹？ 当然有了。 哎，这也难怪，他们蛤蟆秧子皮乐的个儿大来着。这玩意儿随便说吧，反正是。这有什么话就粘下再说了。 粘下干嘛？腊八了。 不是腊八 啊， 腊八喝粥， 嘿，小年轻吗？连腊月23祭灶都有。 是啊， 喝。 那么腊八您舍粥吗？ 给熬粥的米料全份啊。 有什么呀？ 每人呢给升江米，升黄米，升大麦米，4两菱角米，半升绿豆，半升红豇豆，半升小豆，1斤生绿豆，2斤小枣，半斤核桃仁，4两冰花糖，2斤潮白糖，2两玫瑰，2两木樨，2两青丝，2两红丝，2两葡萄干，2两桂圆肉，1000张纸元宝蜡1份，1张烧灶，半斤南糖，1斤关东糖，5糖罐，10个糖饼，1捧炒豆，1个发面火烧，外心1把草料，凉水每人1杯，随便用。 凉水都想到了。 当然了。 这家伙。 当然了。 这一年算满齐全了。 这跟没给什么一样呢。 哟，这还算没舍呢。 和年终之际焉能点点而已呀、 啊。这年是还舍、啊。 什么叫还舍呀？君子遵道而行，则能折乎善矣，半途而废，则立志不足矣。 嗯。 曾子曰，一羊也赶，俩羊也放。 这又来了。这曾子教会说这话。